是值得考虑。內地新增64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本土佔42宗，當中北京14宗、內蒙古13宗、上海9宗，並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而無症狀感染個案多111宗，38宗是本土病例，包括內蒙古21宗、上海7宗、北京4宗。北韓新增26000幾宗發燒病例，多一人死亡，全國累計73宗死亡個案，發燒個案4558260宗，仍然有46000幾人接受治療。另外，北韓傳媒報道，在黃海南道海州市一帶發生傷寒、痢疾、霍亂等急性腸道傳染病。领袖金正恩捐赠家中常备药品，金正恩要求制定严格的隔离政策，彻底切断传播途径，在疫区开展消毒工作，全力救治患者，尽快发放药物和平息疫情。而劳动新闻在头版刊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一同检查捐赠药品的照片，在相中李雪主手持药品，分析認為向疫區捐贈藥品可能是李雪主的主意，而在頭版宣傳旨在安撫民心。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9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4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3.25，升6.69；腾讯控股374.6，跌5.2；快手83.15，跌4.9；阿里巴巴106.5，升9毫；美团198元，升1元；盈富基金21.58，跌6仙；京东集团256.2，升5.8；恒生中国企业75.78，跌2.2。友邦保險78.55，跌2.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35，瑞士法郎7.867，澳元5.506，加元6.092，新西蘭元4.937，歐元8.194。每百日元對港元5.8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5点，升499点。港金报17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2美元，卖出183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村新村。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就是西贡街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 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九十四号都系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七号线咧西贡至海下就按翻原有路线行驶，就不会再经黄石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元艺街四至八号宝田大厦一座、长沙环海丽村海晴楼、沙田骏阳村骏湖楼、大围显径村显阳楼、红磡黄埔花园绿榕苑三座、柴湾杏花村三十三座、屯门富健花园地下七十八号铺城仔记粉面餐厅、长沙环雨晴轩二楼八十至八十六号铺名门一号、荔枝角万方一楼101C、104及107号铺二乐餐厅、沙田骏阳村骏阳商场一楼101号铺新明苑海鲜酒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即将开始。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嘅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嘅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嘅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同埋顺德先机，结果又会系点呢？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犯贱有好多种，这一种应该最常出现。三名的作品希望可以探讨不同的人性，而这一 part 就是讲犯贱这种人性。他和团体沟通过之后，始终都觉得人在感情上面最容易有犯贱的情形出现。作曲三人自己填词 T-Rex， 编曲有 DJ 的 Howin， 监制陈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安俊豪《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 朝頭早我就會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飲下茶、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車，揸車時候聽下收音機，翻屋企又睇下電視，長知識啊！不論係年紀大或者年紀細嘅，身體就要健康，所以最緊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開心、好滿足噶啦！ 哇，好開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早晨啊，星期四，各位旅游记，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我系蕊蕊李丽仪。 各位听众，六月十六号风骚快活人直播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请鼓掌。 有请我哋嘅亲善大使谭强出嚟唱一只歌，叫做《人贱不能移》，最爱波波词， 又或者系到处谭强一样波。 错重点啊，两位， 又或者好似阿妹姐话斋，佢系一只欲望野兽， 冇错， 住喺呢个欲望野兽街， 但系佢已经太高，所以佢唔需要增高， 佢要减高，佢三高，血压高，脂肪高， 仲有咩高啊？ 萝卜高。喂，早晨，早晨，早晨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6%。天气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日11:09，廿八度几温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啊！真系烦啊！日日都跟住我哋咬住件衫唔走啊！吹黄至清嘅南至西南风啊！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周末同埋下个礼拜仍然骤雨，风势颇大嘅。10:17啊！呢、這个时间欢迎大家今日继续留低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啊！今日节目非常之多噶，包括有呢一个古灵精怪咯。仲有包括啲爱好系列，一首喊爆啲歌，哇！我见到好多人已经留言啦、 啊， 每一个人有一种嘅感情嘅 宣泄 位吓，咩、歌可以令到你喊爆呢？欢迎留言嘅。 眉目就似枪，生出射杀姿态，谁望我眼睛，死也未了解，欲望真多。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争夺争夺，欲望争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夏天咧，唔知道大家两位拍档有冇一个感觉咧？食嘢咧，硬系好似咧冇乜胃口，或者即系 我唔会啊。我因为个人开心啦， 啊哈，我都觉得系。 我冇呢個胃口嘅問題，除非你真係好唔開心，或者你有一啲即係人生嘅巨變，我係會咁樣冇嘢食，係啦， 好開心啊！即係食得份得，我覺得真係托賴 都食得嘅。不過問題即係唔會食得好多咯個份。不過呢個可能亦都未必關天氣事嘅，因為可能我傾向食少啲啦，夜晚咁近呢半年都係嘅，夜晚係食得少啲啦，同埋我由琴日開呢兩日開始咧試下咧就我頭先晚後我都會分享啦，我就話以前咧由細到大咧嚇，唔知你哋係咪啦？总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未食过饭咧，好似未食完呢餐饭咁样。 有啊， 即系夜晚嗰餐， 冇错， 你举饭你先觉得圆满啊嘛。 我打边炉都要整碗白饭 嘅，咁我又唔会。好，請講。 使唔使打埋嚟？你barbecue要唔要白飯？ 我唔使。 喂，但係真係嘅喎，有啲人中，有啲民族咧中意食飯食到一個點咧，我覺得就係點能夠咁㗎？你有冇見過嘅就係韓國，佢哋可能食個部隊鍋又好，或者係食完一個嗰啲泡面咧，佢哋會攤碗飯落去，跟住撈埋同埋面啊、飯啊同埋佢湯一齊食㗎。日本都係咁㗎。佢可能佢就係台我諗呢個韓國會比較多啲，即係成個一個嗰啲鍋咧，一定会摆啲饭落去炒个饭啊！ 你隔篱嗰个咪系咯，佢都话打边炉都要俾饭。 我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原来系会咁嘅。佢哋好中意汤饭，即系有汤湿湿地嘅嘢，佢就会怼个饭落。 其实会唔会同天气有关咧？譬如 我觉得系 南韩又冻冻地啊。 我觉得系嗰个食嘢嘅习惯，即系好似譬如我头先讲，有啲人惯咗夜晚咧，因为由细到大阿爸阿妈咧，可能都系食饭啦，唔好净系食餸啦咁样。咁你会觉得饭先系主要嘅 主 食 啦， 系咪先？好啦，咁我而家试下咧，就净系唔食饭，唔食面物。即咩都唔食啊，淨係食 碳水化合物啦， 係啊，淨係食肉同埋呢一個蔬果，睇下嗰個感覺點。 好啊， 你有冇試過執行過啊？馬大強，你當時 因為我都係，我唔可以冇碳水化合物， 係 啊，我會覺得好唔開心嘅，因為你要戒嘅，因為嗰樣嘢係糖分嚟噶嘛。如果你要戒糖嘅呢一個嘅情況咧，有啲人會燥嘅，我就會咁咯，我就唔知點解無端端掹掹整整咁啊，成日都想窒佢，想打佢咁樣咧，就因為我冇 食 食 個飯命，朝 啲 每日我請你哋每日 飯，每日 朝頭早都要買碗飯， 我日日喺前面幫你訂碗飯， 外敷內服啊。咁咧有篇文章，佢就話夏天咧，因為温度高啦。脱水啦，因为好多人饮水唔够啦，或者饮好多咩呢，就叫糖分嘅水，即係汽水啊等等啊嗰啲包装饮品啊咁样。咁所以呢，佢有啲夏天嘅适量嘅饮食习惯，大家亦都可以参考一下啦。佢话首先有啲嘅错误嘅諗法啦。第一，有啲人觉得呢食日本料理呢就係可以呢清淡啲啊，冇咁肥腻啊咁样。但係佢亦都讲呢，唔係所有日本料理都係清淡嘅，炸嘢啊咩天妇罗嗰啲呢 係 油分啊，即係盐分啊，酱油都好多嘅。咁如果你真係要清淡啲呢，日本菜呢就可以揀一啲叫壽司類啊，即係嗰啲咯，魚生呀、 我感覺上我覺得食日本嘢都係呢啲嘢㗎。因為好少諗過就係話會對一個 tempura。 係呀，我唔會呀。 我唔 會 呀。 我即係譬如一嚿豆腐幾蒸自己香。 除非我好鍾意食佢哋嘅滑蛋嗰啲豬扒飯。 哇。 係呀，豬扒當囉。哇，我又係好難抗拒，我覺得。 豬扒當。 佢甜甜地㗎嘛，個汁。 係呀。 真係會成碗飯爬曬。 鰻魚當都好味 㗎。 哎呀， 飞佛啊，简直 系！两样都系我中意嘅，不过我中意鳗鱼当多啲。另外有个感觉，有人觉得咧啊，唔好食饭啦，太饱啦，食三文治啦咁样。但系而家好多三文治都几重量 嘅，系 啊， 有啲铺头嗰啲三文治咧， 钠又高。 消费者委员会咪已经出咗啦， 放包都好劲噶， 系啊，两块就已经顶到你 啊， 超标啦。 佢话点样可以食三文治食得健康啲咧？就自己整，因为你可以选择摆啲咩啦，摆几多啦，系啦，咁样样。因为而家咧。出面嗰三文治第一好貴啊！而家嗰啲某一間鋪頭 S 字嗰間咧，四十幾蚊一個嘅嗰啲，即係 但其實有時佢啲三文治咧多到你覺唔覺得係自己一個食唔曬㗎？係 啊， 其實你要分兩份 咁長棍棍嗰啲。 所以我有時我又會覺得佢幾好嘅有某啲咧佢係會嘅一份咯，即係一份裡面有兩塊㗎嘛，但係佢得一塊。系啦，第一份又会平啲，咁我觉得其实咁样嘅系啱啱好 嘅。即 系 你买 嘅 时候系平啲 嘅，其实买半份都几好啊。 咁叫半份冇错，你讲得啱啦，半份咯。 系 啊，其实系 有半份买， 有半份。 哦，系啊， 系啊，有某啲嘅即系唔同嘅牌子嘅，一个 L 我唔记得咗嗰个系乜嘢，我阵间话俾你听。佢有好多嘅你系半份嘅三文治，因为有好多女仔其实基本上 食唔晒嘅，好大份啊。 你食唔晒之后嘅话，重要嘅就系你点处理？我问你，系咪啊？你食唔晒嘅话咧，你雪咗佢嘅话咧，硬咗啲面包你就唔食噶啦，你就会掉啦。同埋里面。 面嗰啲會出水噶嘛， 係啊， 係啊，唔係咁好噶。 我試過有一次咧食一個熱狗，因為我見到屋企人成日食啦，咁我以為熱狗唔係好棒，我食唔曬喎。 好勁嘅熱狗， 因為佢裏邊咧好多芝士噶，佢點整嘅咧？嗱，擺咗啲肉啦，跟住揼就海量嘅芝士啦，揾啲火槍燒到佢溶曬咁樣啦。 死梗啦呢個， 哇， 唔係咩？尤其是係嗰啲芝士拉絲咧， 係啊， 真係覺得會。 再整杯汽水，你真系， 但系真系摆过一碗饭，原来我先发觉，系啦， 分量太大咯。 嗱，亦都有啲人觉得夏天咧就唔食咁饱啦，不如煲啲糖水咁啦。咁啊，其实食糖水咧都系嘅，即系会肥嘅。咁咩绿豆粥啊，红豆粥啊咁样。如果做到要取代，唔好食得咁肥咧，咁记得嗰个饭量要减，即系唔好食完饭再食甜品，因为你系食少啲饭先去食甜品，咁咧就可以 balance 翻啲。另外有啲人觉得咧，食多啲水果啦。咁夏天系水果盛产期啦，不过水果中嘅糖分咧， 好高啊， 都系要留意嘅。 知道嘅，我琴日就系俾阿 Yoyo 闹我。 闹你咩？ 佢闹你乜嘢？你讲俾我听。 我 闹翻佢， 因为其实咧，我上个礼拜已经买咗一个金枕头，系咪？跟住我同大家分享，佢就 系 都用咗成三嚿水啊。但系咧买翻去嘅话咧， 三嚿水 一个金枕头， 买个真枕头都唔使。 唔系，买个真嘅金枕头又应该唔够。 买个真枕头都唔使。 真嘅枕头倒要。咁但系问题系咧，就唔好食，咁我就好唔开心。 唔好食， 我心心不忿，唔好食。 我对唔住，我想问下咧，榴莲好食嘅 criteria 系咩？ criteria 係嘅，就係你開嘅時候咧係有榴蓮嘅香 味 啦，即係飄來榴蓮之香啦。食落去嘅時候咧要有呢一個嘅就係綿嘅感覺，即係好似係一個食緊雪糕咁樣。 即係口感要正， 同埋係有回甘嘅。你喺度食落去嘅時候嘅話咧，其實係有啲榴蓮嘅味嘅話係喺你個口裏面嘅就咩甜嘅，同埋 我仲未嘗試接觸榴蓮，我驚我會失手。 係。榴莲真的很奇怪的，它只有两种人的，就 是 很喜欢和很不喜欢。你很少的，有些人说其实没所谓，有就吃咯，真的不会的。 我想问你，如果我想试下学食，我是不是需要克服那种味道先？ 有人有 接受不到的口味， 你应该是吃一些的，就是它周边的产品，例如榴莲雪糕，例如的就是什么榴莲蛋糕。你如果是可以接受到，你慢慢就会吃榴莲的了。但是你一疯狂，你千万不要爱上，爱上就会好像我这样会追求极致。好了，我讲回上个礼拜就买了一个，回到去的话呢，我是觉得很不开心，因为它有一阵味的，就是好像是那些变了的一些酒的味，酸酸地的。但是它其实有时有一些不是那么漂亮的榴莲，它会有这种味道。 正常 都叫佢唔系坏啦，总之佢系食得啦。咁跟住我食完之后，我心心不忿，我成日就买喺度谂，我就话算啦，不如我就尽地一煲啦。 再 买我就好贵嘅，跟住我就唔信唔好食。咁我琴日咧就真系专登泊架车，跟住咧就走去一个相熟嘅朋友，相熟嘅 铺头 生果店，跟住咧就买一个榴莲啦。你估我买几多钱？ 500。 好，你咧？ 哇！你咁细有介事啊？700。 你啱550，貓山王嗰啲咩黑刺啊，定系唔知 D 幾多？總之有個 number 跟住啦。 有幾大？我想問。 咁大隻到嘅啫。咁但係問題係佢開咗之後嘅話咧，好多肉，啖啖肉，同埋佢就係你原來金枕頭好可能嘅就係佢又大大嚿，啖啖肉，但係你食完之後冇呢一種滿足感。 哇！ 因為嗰種質感係唔同嘅。好啦，咁佢開咗之後我就黑咁少嘅咋，咁佢就你翻嚟你就知啦，咁樣喎。 又要變聲。 係又要變聲，激鬼氣咁，我翻到佢就哇！我即刻雪冻佢，佢就话：哇，食落去啊，得落去啊，你就食雪糕一样啊，唔好食我，你翻嚟俾我，俾翻钱你。 哇，好大喎， 系咪好大 啊？ 咁跟住我翻到雪到佢冻一冻咁啦，跟住一刻食落去，佢就话：哇，其实呢一嚿咁样嘅猫山王，可能你食两嚿就抵得住你嘅金枕头食两三嚿，嗰种咁嘅满足感啊， 明啦， 饱啦，你已经觉得舒服啦，哇，跟住咧就剩翻嗰啲嘅就系个心里面喺度谂，我系咪食多一嚿咧？ 搣少少啊， 冇错，食下食下嘅话已经食咗一半啦，因为我自己另外一半又好中意。 我明啊，同埋你会挣扎500蚊冇嚟，一日食晒噶嘛，除5日，除5日就抵啲啦。 但系你要咁谂，如果摆到听日嗰个新鲜程度，可能冇而家咁好食。 系啊， 因为佢就开一个熟嘅俾我，冇错。咁我就唔理啦，我食咗我自己嗰份先啦。咁跟住我就同阿 Yoyo 咧两个即系熟女关注组就讲：，我正买咗金枕头啊，跟住我要俾人呃啊，买咗550蚊。跟住后屘佢就话冇，不过就觉得你系咩咩喺度讲，佢就你死啊，肥死你啊！佢话咧榴莲 系 好肥啊， 惊一次半次。 系啊，咁所以咧，我听咗佢咁样讲之后嘅话咧，我琴晚唔食饭咯。 哦， 系啊，我就当佢一餐。咁我夜晚 晚就成日食咗榴莲。 但冇肚空嘅感觉咩？ 冇啊， okay, 因为佢真系俾你有一种好实净同埋好满足嘅感觉。 瞓觉都饱啦嘛。 咁我就觉得佢好啦，咁我就可以收档啦。就我唔会再挂住谂住佢就我食唔到好食嘅榴莲，我下个礼拜会再买。佢真系俾到我一种满足嘅感觉。 哇！人揾到满足嘅感觉就真系几好。阿马小姐，你揾到满足嘅感觉， 你有冇试过咁样啊？ 我有啊， 食到你自己好想食嘅嘢， 好舒服噶。特别我真系最中意食雪糕。我呢个礼拜咧就俾我发现到某一个超级市场咧就$75六杯，好开心。 你谂住一次拍晒嘅？ 唔系，咁啊拆出嚟睇啦。唉，真系又系发觉咧，我食开嗰啲雪糕咧，我谂有两三寸咁高啦。 嗯、 但系佢$75六杯嗰啲系 大神杯咁 扁咗落去啊，好唔开心。不过有三种味，我都。 你買咗未？食有冇食過？ 咩味啊？咩味？有冇特別味啊？ 雲尼拿蜜瓜同埋士多啤梨。 哦， 每樣兩杯，係、啊。 OK， 我最近咧自己試下咧整唔同嘅食物啦，咁樣。我好耐以前整過呢個可樂雞翼，但係次次都唔成功。咁啊，琴日我自己試啊，俾我撞咗，我加咗啲新嘅嘢落啦。咁然之後就發覺好好咯，即係我。即好似一个实验家做嚟做去，硬系唔成功，但做出嚟咦得，有个化学法，即系甜中有少少嘅豉油味，但系又有啲鸡味咁样，咁我觉得好开心。 煮饭系要经常做， 系、啊、 当你有呢个经验嘅话咧，你就知噶啦，系、啊，一定系要咁样噶。同埋咧，要失败好多次，跟住点样知你有一日叮、啊，你就知道你识做啦。 但有时候会咁嘅， 忘记失败啦，已经。 有时成功咗之后咧，好巴闭啦， 又要衰翻噶嘛， 又会衰翻， 系啊，冇错，失手噶。 上次得，点解今次我就又系咁、 啊？ 系 啊， 你都系咁啊。 所以你唔觉得好好玩咩？ 系啊， 所以煮饭咪就系好玩在呢样嘢咯。你永远都唔知道个 final product 系乜嘢。 冇错啦， 啊好，每一天都系有新嘅感觉，新嘅。 今日又买咩食啊？ 你唔好理我。 今日买枕头食， 我哋打你。 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系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美国联储局加息0.75厘，加幅较大，而联储局加息同缩表步伐持续，环球经济亦都会受到一定压力。香港面对嘅外围市场风险增加，出口或者会受影响。陈茂波话：随住港美息差扩阔，可预期会有资金流出香港，但系强调银行体系结余仍然有2800多亿元，缓冲强劲。由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同夜总会嘅顾客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证明。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燕涛话：有关措施是好的方向，认为除了个别检测承办商可以透过自己的认证手机程式确保快测的真实性之外，当局或者可以考虑用流动检测站或检测车，让想入这些处所的人士即场做快测。他相信有关做法可以确保顾客快测的方法正确，以及防止伪造检测结果。赵贤涛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提到，市民如果在酒吧即场做快测要除低口罩，涉及卫生问题，有传播病毒风险，因此如果可以划定在酒吧以外的指定地方为市民进行快测，是值得考虑。遗传性心律基金会委托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团队合作研究2017年底至2020年底大约22000宗院外心脏停顿的个案，分析本港40岁或以下有院外心脏停顿患者的患病率和存活率。研究发现829宗40岁或以下院外心脏停顿病例，成功存活出院的比率只有 4.2%。 遗传性心律基金会顾问急诊室专科医生萧月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如果病人可及时透过心肺复苏法等急救方式，或有更多市民使用除颤器协助急救， 出院、院外心臟停頓的病人獲救的機會大為提高。他強調，除颤器不難操作，只要成功開動機器，會有語音指示各步驟，認為當局可以多推廣除顫器的使用，以及加強公眾教育，提高急救意識。南韓新增7994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18,256,000+人確診，單日新增病例已經是連續一個星期保持在10,000+以下。死亡個案增加8宗，是連續3日保持在個位數，累計24,400+人不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5，跌102点，总成交金额513.2亿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8，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3.05系升6.49，腾讯控股371系跌8.8，快手81跌7.05，阿里巴巴105.9升3毫，美团196.6跌4毫，盈富基金21.52跌1.2，恒生中国企业75.52跌4.8，京东集团254.6升4.2，比亚迪股份297.4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6，瑞士法郎0.997，加元1.28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4，升367点，港金报17,180，升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41，卖出1,830.9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展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广东道。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着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着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熟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布置人师傅啊，不如你即刻帮我装眼灯啦！ 哎，彭小姐啊，今日我哋两手空空咁啦，你楼底有三米咁高，好难噶、哦。 点会啊？有堂梯喺度嘛，即刻做啊！ 啊，真系好危险噶，彭小姐，你估我哋系飞鸟侠咩？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话咁易，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 Alan 布置伦啊。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到11:45都有效嘅。 嗯，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嘅咧，就系睇消费者委员会嗰啲报告嘅，你哋系咪噶？ 系啦，知多啲啊嘛，因为你做消费者 系啊， 因为有啲嘢佢做过啲嘅测试啊、调查啊，咁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参考、啊。 嗯，有时咧，譬如我买啲嘢嘅话咧，我会睇翻佢嗰啲 report 嘅。 嗯， 即系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唔好以为贵嘅就系好。 啱、嗯， 我最中意嘅就系呢一样嘢。 洗面嗰啲咧，十蚊已经最好啦， 抵得过你嗰啲咩 hand cream 啊，或者啲咩茶嘅 cream 啊，咁样咧抵得住你可能3000多元嘅一盎嘢，咁我就知道哇舒服晒。咁啦，咁最近当然大家都会喺度热讲嘅咧，就系话有关于嘅就系佢对于方包嗰啲测试啦，担唔担心啊？你哋 我又唔系成日食嘅，一个礼拜可能一次，系啊， 咁啊，中唔中意食面包咧？ 中意嘅， 中意我都中意嘅。 嗱、嗯，其實咧方包咧我都可以有個分享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睇咗一個日本嘅節目啦。咁跟住咧就佢去專登有一間嘢嘅，就係、是、全間嘢淨係食麵包。 哇，咁得意！ 係啊，麵包啦， 係一間餐廳嚟 啦，係一間餐廳。同埋嘅就係咧食佢非常之經典嘅，就係、是、只不過係吐司，即係其實佢哋嘅 toast。咁我心諗有冇搞錯啊？你去嗰度咧就食一個多士。咁點解咧？就一嚟嘅時候嘅咧，你會發覺就係、是、咦？點解佢嗰啲麵包咁厚嘅、 嗯？ 原來取其嘅就係佢哋話多士嘅嗰個厚度係會影響到你嘅口感嘅。 嗯， 咁佢又好似有啲道理。 係啊， 因為當你嗰、那個係厚切嘅，係好薄切嘅。定係再加厚切嘅，有一個唔同。雖則你係都係要即係看到佢係脆啦。如果佢係有咁上下嘅厚度嘅話咧，中間就會軟嘅。 嗯，即係內脆內軟。 你再喺上面好簡單，可能搽啲好靚嘅牛油，或者係嗰啲叫做 cream cheese， 非常好味。咁、我就唔信。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周圍去揾啦。原來喺香港係好難揾到一啲咧，就係、是真係好厚切嘅。因為我嗰日睇嘅嗰個咧，佢就係比我哋平時見到嘅厚切嘅方包更厚。 哇，好厚咯！ 咁但係咧，你就係買唔到。咁跟住咧，我就話啊，如果係咁講，我可唔可以買啲就係冇切嘅方包咧？ 嗯， 咁我周圍去揾嘅話咧，佢哋係冇嘅，甚至乎係有一啲嘅就係、是、麵包鋪，佢就係話，除非你同佢好 friend， 又或者就係你知道佢幾時出爐。你可以話俾佢聽嘅就係你差唔多嘅時候，你話俾佢聽一條唔好切，佢就會可以俾你。但多數佢都係切咗先俾你嘅。 咁於是你根據自己嘅要求嚟切， 係啦， 咁就有後切啦。 咁我先至可以整到佢所講嘅就係嗰個厚度啊嘛。點不知俾我真係揾到有一間 C 字頭嘅，哇！我嗰日見到就你如獲至寶，即刻衝入去咧尖叫。我就話你哋呢度真係有得賣㗎，嗰個有㗎，因為有好多人原來都係中意自己切㗎。咁我就買咗一條翻去咧，就真係根據嗰一間嘅日本餐廳所講嘅嗰個厚度切咧。是厚很多的，真的再去整它的多士，正是炒一些普通的牛油，哇 好味啊！ 我都未試過， 你一搣落去嘅話，你裡面係麵包嘅，出面係多士嘅，幾嗰種咁嘅感覺嘅話咧，好。 但我細個嘅時候咧，係好多嗰啲真係麵包鋪咧，啊見仲見啲師傅咧揸個長嗰啲麵包一條嗰啲，擺喺個機度咁樣推 㗎嘛， 咁樣推。而家好少呢啲咁嘅鋪頭，而家多數你只能夠買嗰啲一 pack 包好曬嗰啲， 包裝好曬咯。 但係嗰啲咧，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擺到第二日已經開始有啲膠袋味嘅，即係嗰個保鮮程度麻麻地咯， 系啊，哇！所以我都真系觉得好好食，所以其实方包都可以好好 吃，好食噶， 好 味啊！ 烫咗我又好简单啫，牛油果酱我已经好满足啦，一杯咖啡系咁。听日可唔可以再买啊？攞翻嚟请我食啊！ 我睇下可唔可以买到，因为我有时候我见到佢冇噶， 系咩？ 我谂系应该都几合适，即系唔系净系得我自己一个人系会想自己买啲系冇切嘅面包，即系你翻去即系你自己切咯。哇！我都真系好开心啊！我估佢唔到啊，所以我觉得有时日本就有呢一样嘢好。你其实你只不过系个方包佢切几厚啫嘛， 佢追求细致 系啦。原来佢个口感系可以有咁即系天渊之别噶，因为我哋平时食嗰啲系扁嗒嗒噶嘛，我又唔系好中意嘅就佢太扁嗒嗒咧。你有时你将佢烘咗之后嘅话咧，佢太干啦。你有冇呢个情况？ 我有， 系咪变咗柴皮咁样啊？好似纸皮咁啊，食纸皮咁啊。 咁你点烘啊？个多士炉嗰个窿咁窄， 我就唔用多士炉烘啦。我就會用呢個焗爐，用焗爐焗佢咯，咁就有嗰種咁樣嘅感覺咯。咁我覺得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啱嘅， 係 啊，追求更加完美，更加開心嚇。好，10:44啊！今日咧有个朋友咧有个少少点唱嘅，阿 Kenneth 咧佢系我哋嘅长期听众啦。今日咧佢朋友阿 Thomas 咧生日，所以送食歌俾佢，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James Taylor 噶。正式嘅点唱，听日星期就会有噶啦。 冇错。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a helping hand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Oh yeah, babe, to see you again.Spring, summer, or fall. Now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f the sky above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now. Soon I'll be knockingOn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up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Oh, yes, I will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They'll hurt you and desert you. Well, let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yeah, but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I'll come running see you again. Oh, babe, don't you know about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Hey, now all you've got to do is call. Lor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Got a friend, yeah.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 got a friend?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 got a friend? Oh yeah, yeah, you got a friend. 望上情，你就是你。一个婚姻辅导的个案是这样的，有个男人跟他辅导师就说了，唉，我跟我太太成日嗌交，因为我达不到他的要求，他经常闹我，为什么你不可以好像我爸爸着得这么好呢？为什么你不可以像我姑丈这样艺术气质呢？为什么你不好像我舅父这么有钱？在他眼中，哪个男人都好像我，好过我这样，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在他太太的家族里面，这个男人永远抬不起头。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发火闹回转头。当他太太又说，为什么你不像是谁，为什么你不像是谁之后，他和太太就说了，如果我拥有你刚才提那些人的优点，那我可不可以像你爸这样大男人主义经常闹人呢？我可不可以好像你姑丈那样优柔寡断，什么都做不到决定呢？我可不可以好像你舅父那么风流，识完一个又一个呢？他太太听完就生气了，我叫你学好的地方，不是学坏的地方。丈夫跟住就说了，如果我拥有你所讲的优点，我就完美了。我是这么完美，我就不娶你了，因为你都不完美。看来这场交仲有排嗌，结果分分钟离婚收场。假如一个人只是希望快乐，那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希望比其他人更加快乐，这个就难一点了。人哋嘅草种系比较绿，人哋嘅菜种系比较好吃，点解呢？呢个世界上嘅事总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谓别人骑马，我骑驴，底下还有推车看。有坐轿嘅人就有抬轿嘅人，仲有呢个轿夫帮佢做鞋嘅人。人比人总有高，总有低。如果一定要比嘅，不如比下快乐。人生就比下边个比较快乐，是你开心定是我开心啲？搵得多钱未必一定开心，开心是存在喺心里边，同你拥有啲乜嘢系冇直接嘅关系。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早人道理。 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路，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边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练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打打打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对， 答应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喺我哋节目咧，经常有嘉宾出现啦。咁啊，听日咧，你又知唔知咧？预告一下咧，就系、是、女蛇王周嘉玲啊，吓咁咧。你其实咧，你对呢、這、一个佢嘅职务咧，或者工作咧、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劲？我觉得真系好劲啊！ 好劲嘅捉蛇嗰啲高手，我见过一条片咧，有条大蟒蛇。咁佢嗰啲蛇咧，唔知點解會趌起咁樣嘅， 因為佢想咩啊？ 攻擊你 係 啊！咁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即係印度裔嗰啲人嚟嘅，就攞兩隻手指，我睇住佢即係咁樣試下個蛇頭，個蛇頭又唔知係咪試咧，跟住佢一個手指就夾住個蛇頭就搞掂啦，係 表演嚟㗎， 捉蛇真係捉蛇， 喺邊度睇㗎你？ 網上嗰啲短片啫嘛， 係、哦、啊，做乜睇捉蛇啊？ 佢本來唔係想揾捉蛇，佢唔知揾睇啲咩嘅，打啲鹹濕字。 因為佢自己就係個蛇王，係啊，我知啦，係啊，有好多啲蛇。 打啲鹹濕字點樣跳出啲咁樣？ 咁、啊、樣睇下， 睇下啦，佢其實係揾啲鹹濕嘢。 唔記得咗，有啲咩鹹嘢啊？鹹蛇， 同個鹹蛇有關啊？ 你條鹹蛇有鹹濕， 一點仲 係咪有懶，所以叫鹹蛇？ 因為我應承大家，我會講。 我你應承咗一年啦。 上個禮拜揾阿周小姐嘅時候咧，周嘉玲咧同佢講開，佢話佢試過有一次又俾條毒蛇，佢講一條毒蛇名好勁嗰啲咧， 即係 咩過山烏啊， 搞 完之後，咁啊自己查咗藥之後，佢夜晚屋企人都話不如你去醫院啦， 即係 驚佢夜晚。即係驚唔知得唔得 啊！ 所以佢哋有時都會有呢啲嘅叫做生命嘅 要冒險咯。 係啊，生與死嘅冒險咁啦。聽日睇下問下我哋啲蛇嘅問題啦。 好啊， 我就係記得個就係我食個蛇膽啫。 哇！ 但唔係冇辦法，人哋逼我啊。 边个逼你啊？ 边个逼得到你啊？ 咪咯，你俾个名我，你又似 你话，你系红辣椒嚟，个边度逼到你啊？ 够胆逼我个锐姐，未死过。 咁你查查得核突啲啲嘅。佢几时成为你个锐姐啊？ 你有 咁 蛇胆一样， 你有冇咁尊重佢啊？ 系啦，你有我唔会咁啊，无 赖 噶。 你有冇尊重佢啊？ 喂，叫锐姐， 我 呢个 小 点 啊，赤赤痛。 点解嗰次会食蛇胆？ 因为咧就 系 系 咪医病啊？ 唔系，我系因为要去。做咗一啲嘢，咁我就做咗一份嘢之後嘅話咧，就好興夜晚 呢段説話。 係啊，因為唔好講得咁咩啦，係啦。咁總之佢就去某個地方做完嘢之後，佢哋就話：好，既然係咁嘅話，你今晚食陣好嘅。跟住咧就帶咗我哋去咧，就係一啲市場啦，係啦。 去到嘅時候嘅話咧，佢又乜都唔好講，淨係每人咧懟一個蛇膽。 會啊！ 咁點啊？咁、我就係啊！我同佢講唔啊，唔 好 唔 好 話。 係咪冇禮貌？係咪連埋酒飲啊？ 連埋酒飲。 因為你就咁懟懟咧，唔得佢都連酒飲。 佢一定係要飲嘅，嗰啲普通嘅我哋嗰啲中國嘅白酒。咁跟住就拎一杯， 係咪要 細細杯嘅？ 撩開即係好似發蛋咁發硬佢 嘅。唔使，跟住佢就好快捉咗隻，係啦，捉個捉條蛇都唔知乜蛇嚟㗎。跟住咧，佢就即刻喺你面前度劏，咁跟住咧就擠 出 嚟就擺落去嗰 度。深藍色咁啊！ 我哋勁開， 好武俠片啊！ 係啊，哇！咁點啊？喺呢啲咁嘅位冇。冇计啊，因为全部都。 不过如果你就咁一声咧，其实过条脷嘅时候，你冇 feel 唔到咩？ 唔系噶，好苦噶， 都 feel 到苦啊， 同埋好腥噶。 我腥就一定， 所有胆都系苦噶。 系啊， 苦胆龙胃， 无胃你。 跟住我食完之后，你 feel 到嘅就系咧，嗰啲嘢喺你个喉咙嗰度经过，一路落去。 咁我想问啦，生理上咧，你食完之后有冇咩感觉啊？ 发发声。 你都麻麻地，哎呀，你唔好嘥啊！ 阿马超强话早啲讲啊嘛，我浪费咗几廿年， 真系啊， 好唔舒服， 原来真系 会唔舒服噶， 会啊，因为你其实你系唔想，首先你被逼嘅，第二个就 系、 是、 你另外有啲好奇喎， 系啊， 我未试过， 身体可能未咩啊，不过我同你下次一齐啊， 唔使 叫 周嘉玲听日带两个蛇胆 咩啊， 哎好啊正啊， 香港有噶嘛， 有 食蛇胆我就唔知啦。 有如果 有 蛇谱噶嘛， 有 蛇谱啫，可唔可以俾你咁食啊？ 应该唔得啊， 我唔知啊， 得嘅， 我 不 知道。不 过通常我见佢哋挤落啲酒度嘅， 一定要噶。 好，一于叫阿玲姐整两个胆，我要个大啲。 你就食，不如食炮子胆啦。你呢一排咪食咗炮子胆？ 佢食沙胆，要捞啲沙落去。 系咪阿红啊？叫做 沙胆强。 50公里，印度政府在声明说，导弹能够以非常高的精准度打击目标，这一次成功发射验证导弹的所有操作和技术参数。印度上个星期宣布成功试射一枚烈火四型中程弹道导弹，导弹可携带大约一吨重的弹头，有效射程3500至4000公里。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3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6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1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4.05元系升7.49元，快手82.95元跌5.1元，腾讯控股373.8元跌6元，阿里巴巴107元升1.4元，美团198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76元冇升跌，盈富基金21.62元跌2仙，京东集团257.4元升7元，比亚迪股份301元升5.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549，瑞士法郎7.885，澳元5.513，加元6.094，新西兰元4.943，欧元8.201。每百日元对港元5.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4点，升367点。港金报17,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73美元，卖出1,83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咧比较挤塞，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罗屋村，反方向去大埔啦，龙尾排到石岗新村对开。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仍然是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是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就会按回原有的路线行驶，不再绕经黄石码头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健花园地下78号铺、城仔记粉面餐厅、长沙环宇情会二楼80-86号铺、名门一号、荔枝角万方一楼101C、104和107号铺、二乐餐厅、大角咀角长街35号地下智光面档、金钟太古广场 L 一层128-129号铺、星巴克咖啡吧、东涌影湾园上涛轩三座、牛头角淘大花园二期地下 G256 号铺同埋一楼全层海港酒家，同埋何文田太平道6号太平居一楼食美轩。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永恒经典，百听不厌，古今激情，荡气回肠，乐曲动人，声音亲切，一场震撼人心、穿越古今的音乐盛宴。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开放舞台，香港中乐团《春江十面》，星期六下午1:00，港台电视31。 话你知， 好肚饿啊！我要食翻个汉堡扒、双肠双蛋饭，要多饭多汁嘅。 哇！你咁食法，好容易就三高噶、啊，即系高脂、高糖同高钠。 喺茶餐厅食饭系咁上下噶啦。 咁又唔系咁讲啊！食得拣喺茶餐厅都可以食得健康嘅。首先应该拣啲蔬菜为主嘅菜式。贯彻多菜少肉的均衡饮食原则， 咁不如自己做多步，点餐嘅时候主动问下厨房可唔可以少盐，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叫埋厨房将酱汁同埋豉油拎上啦。 梗系好啦，仲有碟头饭嘅份量通常都比较多，一个人就未必食得晒，可以同人 share， 又或者是跟伙计说要少些饭，不要浪费嘛。同埋最好避开一些高脂、高糖和高钠的菜式， 即是尽量揀啲小芡汁嘅菜式，减少进食含有高盐配料，例如加工食物，好似肠仔啊、午餐肉、腌菜、咸鱼、腊肠嘅碟头粉面饭，咁就健康啲。 系啊，例如西兰花鱼柳饭、番茄牛肉饭、西芹鸡柳饭，都系比较健康嘅选择。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 二台话你知，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嘅主题歌曲就系 一首喊爆喊嘅歌。 其实每一个人咧，总会有啲感情上嘅阴影位啦，吓咁啊咩歌？可能嗰阵时听嘅时候，同边个做紧啲咩咧？咁有时系因为只歌嘅本身系有一种嘅催泪效用啦，咁啊，每个人都唔同嘅。我见到网上都好多人留咗 好 多， 系啊，总有嘅， 好正， 好多好多吓。 好，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谂，有时又未必系同一只歌有关，不过系发生呢一件事嘅时候，你正正系听到呢一首歌。例如我见到嘅就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啦，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佢就话，有一首嘅歌曲嘅就系，只不过因为而家正值嘅就系人生当中嘅就系都唔几唔开心嘅，就佢离婚，咁啊咁啱听到有一首歌曲嘅就系周华健先生嘅《让我欢喜让我忧》，咁佢就觉得系啊，佢就嚟噶啦。咁可能就係、我諗就係、所以我諗歌曲啊、音樂啊，佢個 power 就係來自咁樣。係 啊， 冇錯，冇錯，冇錯。 佢就打咗入你個心度。 嗰種心情啱啱就接到 了。你又嚟噶啦。 好，我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其實呢首歌曲咧，我記得有一次阿馬書豪都同我提過，知唔知咩歌？我覺得佢前奏已經有一種咧，令人覺得個圖畫就好似一個人喺晚上街上面行下行下行。 記得。 人有嗰種嘅感覺。心痛的感觉是一种好像若有若无，有时在你一个人突然之间它会涌出来，可能见到些东西，可能想起一首歌就会上温气了。心痛的感觉演绎的是迪克牛仔。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哦、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我这一份冷漠它也 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哦，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我这一份冷漠，它掩盖了我心痛的感觉，它侵蚀了我。哦，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我这一份冷漠，它掩盖了我心痛的感觉，它浸湿了。 对于不同的人，心痛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有些可能只是一种隐隐的痛，有些人就好不开心，一定要喝酒啊玩啊，这样将它排除，但是可能过之后更加不开心。 嗯， 迪迦牛仔的这首歌曲叫做《心痛的感觉》。 好，好了，到我了。生离固然令人伤感，但我觉得死别更加会令人更加难过。咁，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每一个人其实都会面对你嘅亲友嘅离别嘅。 系啊，会啊。 尤其是嚟到呢一个年纪嘅话，亦都特别多。咁我哋只可以接受嘅就係話，其實死亡就係人生要學嘅一個功課。喺今個月咧，其實我特別唔開心嘅，因為咧就身邊有好多嘅親友都走咗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嘅媽咪啊，或者係屋企人啦，就離世啦。咁我亦都係陪伴咗有一位嘅朋友，佢屋企人病重嘅情況，而最近嘅話佢亦都離開咗啦。咁我哋亦都唔懂得去面对嘅，或者其实有时亦都唔识得应该要点样去安慰。我哋似乎面对死亡嘅话，我哋都好惊惶失措。咁但系每一个生命嘅离开嘅话，我觉得都系令人难过嘅。就算系嘅话，我哋港台亦都失去咗就系关伟光先生啦，佢病逝啦。咁所以我想用呢一首嘅歌曲，系呢首歌我一听亲嘅话，我都会爆喊嘅。咁因为我想喺呢度就系问候每一位会失去咗亲友嘅朋友。吓，唔好伤心。咁今日。亦都系我姐姐离开嘅日子，所以特别想挂念佢。 交友战友老友女友说个笑话说再见，喊了痛了醉了说了再见，让往事如烟。来瞻仰乐观的脸，回忆里蔓延，欢送会有我的笑面。我最爱美到了最美，艳美方也是最美。到这葬礼似去派对，拍照代替纪念碑。人间偶遇中嬉戏，留低缺憾美。期望你怀念我，童言无忌。活得精彩结尾，切勿流眼泪。来让我诗歌伴侣，悄然沉睡这是自然情趣，开心的派对。 上每个每个跳过跌过试过错过更长没岁月如歌浮光里没出真我人不算白过原谅我遗下你提前离走 到马小强啦， 嗯，你知啦，我不嬲都系少年轻狂，嗯，我真系第一次为个女仔喊咧，就系讲紧三十年前嗰阵时，对我嚟讲的确系人生交叉点，因为啱啱去咗亚洲电视，帮阿曾志伟搞完第一辑嘅开心主流派，咁， 嗯， 而嗰阵时个女朋友咧啱啱系大学毕业嘅，我应承咗佢去欧洲，仲要去成四十日，火车费乜都买晒，但当然啦，电视台。都想我留翻低，不如唔好去啦，遲啲先去啦。但係個女仔梗係唔肯啦，因為佢覺得咧，今次唔去咧，大家做嘢之後咧，唔知有冇機會去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係有少少心有不甘嘅，同埋因為後生嘅，後生嗰陣時覺硬係覺得我要做啲嘢先。然後終於去到歐洲啦，去到 聽你都有去嘅， 有去，去到希臘雅典咧，嗰陣時好熱好盛。行一段好長嘅路，望唔到盡頭，佢已經係好唔開心。淨係因為買一罐可樂都好貴，慳住慳住，佢已經 係 好。 之前冇諗過要咁樣行法咩？ 睇嗰啲 就係少年 輕狂咯。 你係要覺得要賣你先。 你睇 個，但係嗰女仔話唔開心啊嘛，你話 佢已經係哇咁鬼死遠，咁鬼死長，不如我哋搭車或者唔好去得唔得啊？ 但 係 佢話要去嘅喎。 啱，但係嗰段路好長、好熱、好曬啊！嗰陣時啱啱咪 佢覺得你好唔體貼。 係啦，咁啊已經係好唔開心啦。然後終於一路行，去到因為我哋慳住使，去到德國又凍又盛。我就唔准，我覺得自己係衰嘅，好 mean 嘅，就唔准食啲熱嘢，因為太貴，只可以食杯麵。然後個女仔終於有一日，個女仔終於有一日崩潰啦，因為佢有period 啦，好唔開心。咁跟住夜晚瞓覺，佢成日都冇出去。對我嚟講，哇，嘥咗一日喺咁嘅酒店仔做咩咧？ 已經大家 都已經係唔開心啦。原來去到夜晚咁啊瞓覺咯。我第一次隱約聽到佢喺我身邊喺度喊，可能佢已經喊咗好耐，但我都唔醒。去到佢終於喊醒咗啦， 嗯，喊醒咗你， 喊醒咗我啦。咁、嗯、嗰一刻我真係覺得係好好唔舒服，好內疚。同埋嗰陣時我哋係好中意聽啊蔡國權呢一首歌嘅，呢、嗯、一首就 不如你。因為鬥少時間， 你 不如 你 索性索性講到答案。 你講咁多地方， 由德國講到唔知邊度， 講到雅典，咪由雅典開始。 由 Pyrrhic 講到， 我幾驚啊！一陣間我就，你咪打算每一個地方你都會講講。 瑞士啊，講一陣啊，法國講一陣啊，意大利講。 法國係最後一站。 哦。 喂，我想問下兩位， 講少法國啦，咁樣。幾時分手啊？咁樣。 不過我想問啊，其實你唔係個 plan 得唔好，即係如果大家個期望啊，譬如你一早話俾佢聽，嗱要行噶，有啲嗱呢一段路咧就可能會辛苦啲。我諗你早啲話俾佢聽咧，可能 我諗係佢自己都唔知道。 我都係 啊。 同埋如果佢真係覺得辛苦，你其實可以喺嗰刻改變計劃嘅啫。 咁就因為佢冇咯，所以 因為 嗰 陣 係 好好好，即係自己嗰陣時咧硬係覺得咧話咗咁啊咁啦，同埋大男人啲嘅，因為佢啱啱大學畢業。咁啊，年齡有少少差距，好似都係三五七年。 我撐你個女朋友， 啊、 我完全明白，尤其是係呢啲位置，係 啊，佢覺得好委屈， 梗係啦， 好委屈。同埋去到德國咧，又凍又盛，因為得十零度咋。 嗯， 我 唔講德國，講第二個，你講咗德國啦頭先。 即係佢覺得又去到瑞士， 佢會重複又重複嘅，好似老人家咁。係 啊，我知。跟住又 Pyrrhic 講， 阿伯講咗啦，伯係啊 ，Pyrrhic 講咗 ，Pyrrhic 講咗。 佢喊都讲咗，喊都讲，嘈醒你讲咗，讲咗，你醒咗之后点？你继续讲啦，系啦，醒咗之后点啊？跟住你喊埋一份嚟，我个唔开心啦，俾咁多钱嚟到你 Timmy， 咁今晚点啊？你话系啊？你 Timmy 我点啊？嘥晒嗰啲钱嚟到德国，哎呀， 搞错啊！听日早 冇余兴节目啦，而家 系啊，我早少少嚟啊嘛。 我真的觉得你两个好讨 厌。同埋做到你朋友系差唔多咁噶啦。 系啊，你个心仲唔系咁谂吓？嚟到旅行你先。 系啊，有次你咁咪冇嘢俾你饮啦。 行啦，傻人，有次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一国两制喺回归以嚟，经得起时间考验，亦都克服咗重重挑战，但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在他任內，特區政府曾經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足以令到一國兩制脫軌、癱瘓政府運作，最終在中央及時干預之下，在憲制層面採取行動挽救當時的局面。他說，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為一國兩制得以持續實施奠下堅實的基礎。林鄭月娥在一個有關一國兩制成就與展望的論壇致辭的時候又說，她相信香港未來在政治上將會更加穩定，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的經濟未來將會更加穩固。出席同一論壇的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支持的時候說，香港未來在國家的支持之下，將會繼續加強與國際的聯繫，提升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美國聯儲局加息 0.75 厘，加幅較大，而聯儲局加息和縮表步伐持續，環球經濟亦都會受到一定壓力，香港面對的外圍市場風險增加，出口或會受到影響。陳茂波說，隨著港美息差擴闊，可預期會有資金流出香港，但是強調銀行體系結餘仍然有2800多億元，緩衝強勁。 一名无线电视前员工在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在网上连登讨论区发布贴文，呼吁示威者损坏港铁设施、美心食品以及无线电视的发射站等。被告早前已经被裁定三项煽惑他人刑事毁坏罪的罪名成立，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监禁一年。报称技术员的被告被控2019年8月至11月期间分别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没有合法辩解而摧毁港铁的闭路电视、美心面包店、商店、餐厅或业务，以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发射站。美国和欧盟据报计划合作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改善他们数码基建的安全，更好地抵御网络攻击。报道指欧美将会向一些项目提供资金和支援，帮助一些有意使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包括华为的国家。一名欧盟官员指出，很大程度上这个是一个捍卫民主和人权的问题。官员又说，欧美希望通过合作和提供资金，降低这些国家接受中国支援的可能性。这项安排可能会让欧美企业竞投数码基建合约，以免流向华为或者其他中国科企。官员预计非洲和拉丁美洲可能是首批获得资金的地区，年底之前可以启动。中国外交部多次批评西方国家抵制华为等中国企业，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7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3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东方在线8是报25.4，升8.84，快手83.2，跌4.85，腾讯控股372.8，跌7元，阿里巴巴106.2，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75.8，跌2毫，美团196.1，跌9毫，盈富基金21.58，跌6仙，京东集团255.6，是升5.2，比亚迪股份301.4，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1，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5点，升339点。港金报17,170元，系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69美元，卖出1,83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长翻啲，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油麻地 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啦，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欣尖记大厦桥面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i， 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嘅，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19号早上6至8，有我 Barbie 林慧喺 Beautiful Sunday 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多仔女都想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但都唔知从何入手。 以我阿爸阿妈为例先啦，即系佢哋可能 pattern 上系唔识拣噶嘛 ，prefer 佢哋唔好拣 pattern 咯。最好系简单为主先，跟住先慢慢 develop 落去啲 detail 上嘅 pattern， 即系可能袖边啊，或者系条裤有条边嗰种。 要知道多啲点样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咧，今日咧喺个旅程上面拖慢咗少少吓，我哋一路喺环游喺呢一个德国啊、意大利啊，食紧意大利粉啊， 好啦，希腊啊咁样 ，period 完啦，我哋一齐去歌。 OK OK， 系，其实呢首歌未播， 歌叫咩名？ 天地情，蔡国权。 系咪啊？你嘅心就系咁行紧雷系嘛？ 吓，唔系啊？ 玩我啊？ 成个礼拜耐啲啩？ 每晚就咁瞓觉，吓好闷 哦。 看着我，妄想感动我，苦苦爱情同何投怀，施展醉人迷离，仍有这勇气，说很挂念，说天天都想念我，已看透你妄作护卫，今天想起仍难受。阳光消失，使每天暗淡，忍心舍我别去，今天走进我的门墙，就算可否再重聚。 今日唱俾你听啊 ！Please, please go away, period. Please go away. 得个咁细个门。 嗱，我知道你又想闹我哋啊嘛。 系啊。 你两个人啊，我而家咁伤感嘅时候爆喊，你哋喺度爆笑咁样，唔系。 我冇。 我哋都冇爆笑。 嗯。 心里边有少少。 我内心难受。 好啦，到我啦吓。咁呢一只歌曲，首先咁讲咧，付出好多。得唔到回報呢一、這個咧，我相信係拍拖嘅人咧係最感到無奈或者係最唔開心嘅。咁有一隻歌曲咧，之前第一個版本咧就 Elton John 嘅，我自己都幾中意。但後來我聽到 Ray Charles 嘅一個版本咧，你有人聽一下佢嗰種係好似一路唱一路同身邊有一個人嚇、啊，當然係對感情好冷漠嘅一個人啊，係有一種真係好似同佢講緊嘢咁嘅感覺嘅。嗰、個名字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Ray Charles 加埋 Elton John。 What have I gotta do to make you love me?、Huh? What have I got to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I wake up and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What have I got to do to make you want me?、Mm-hmm. What have I got to do to be heard? What do I say when it's all over? And sorry seems to be a hardest word. Sad, so sad, it's a sad, sad situation, 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 Sad, 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To do to be heard.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What have I got to do? What have I got to do when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哇，唞唔到气， 好唔好听啊？ 好好听，我唔知道有呢个版本， 超正。 Ray Charles 嗰句吓，嗰、啊、句佢第一句， 好， 我可以做咩先令到你即系会关心我咧？吓、啊，嗰、嗯、句。即係好似如泣如訴咁樣，我好多時夜晚咧就坐喺露台咧一路聽粵語歌，重複又重複，真係好好。 嗯， 中間嗰段 music break 係非常好聽，大家慢慢咀嚼歌裏面嘅歌詞同埋嗰種意境同埋佢唱嗰種感情、 嗯。 有幾個版本 ，Elton John 有個版本啦，有 Ray Charles and Elton John 啦，仲有一個版本係 Westlife 噶啦，仲有一個版本係嗰個女歌星係咪 Adele？ 我唔記得佢係咩 Adele？Adele 唔係唔係另外一個。都是好听的，不过我最中意都是这个版本、嗯、合唱 好听。 哇，好好，真的多谢你摆、嗯。我觉得其实很难得，其实有时你会听到的就是外国的歌手，不过香港歌手都有，但我觉得外国歌手会更加会即是做得是、更加好。就是有时你会是两个不同的界别的，即是可能是唱开 pop song 的，但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跟 jazz 的歌手大家就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又会发觉就是有另外一些化学作用。 冇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犀利。即是例如我都会很喜欢的就是、Tony Bennett啦，佢就係唱 jazz 噶啦，嗰度佢同一啲好多嗰啲唱 pop 嘅歌手嘅話，佢哋合作，佢唱咗錄一啲jazz 嘅一啲歌，亦都係好好聽嘅。有 Amy Winehouse 啦，同埋有 Lady Gaga 啦等等，你冇諗過，但係咧就係第二 有另外一種化學作用， 好鬼勁 啊！冇錯， 好啊，多謝曬大佬今日呢一個嘅介紹。咁、我跟住呢一個嘅啫，有少少搞笑，但係亦都係真人真事嚟嘅。咁啊，話説咧，我屋企咧有一位嘅親戚啦，佢咧都細個嘅時候咧好靚仔嘅，咁啊就好多女仔咧係會專登嘅就哇睇佢啊！ 咁犀利， 跟住咧就会专登嚟屋企嘅时候就哇，我想睇下佢啊，或者点样啊咁样啦。即系其实咧，由细到大嘅话咧，都系生得好标致，同埋咧就系好令人喜爱嘅。点、不知有一次佢终于失恋啊！ 哇，你咁衰啊！喺度笑， 花花公子都有失恋嘅一日啦。 嗰時嗰段時間嘅話，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唔開心，因為佢將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將佢用一個以前我哋嘅劇 set 帶，係咪九十分鐘最長嘅？ 係。 佢又 loop 完又 loop，loop 完又 loop， 喺度狂聽呢一首歌曲，因為佢失戀，佢好唔開心，就係呢一首 Bonnie Tyler 嘅呢一首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Every now and then I get a little bit lonely and you're never coming around. Turn around. Every now and then I get a little bit tired of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my tears. Turn around. Every now and then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that the best of all the years have gone by. Turn around. Every now and then I get a little bit terrified and then I see the look in your eyes. Turn around. I can do a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咁我哋提早少少， 文歌好好听啊！ 文歌 英文 ，哦，英文， 其实不分中文英文嘅，即系中文都有好多好听嘅歌曲咁咯，系啊，咁好啊，到你啦，系咪仲系继续德国之旅啊？ 唔好啦， 好短嘅啫。曾经我有一个 小 女朋友，好靓嘅，头发长长咁样，然后咧我话：哇，你头发真系好靓啊！咁样，最后我哋分开咗。有一日佢问我攞翻啲嘢。约出嚟啦！我话你喺边啊？我话喺你前面啦。佢剪短晒啲头发，然后望住我，好唔好睇啊？哇！我话我唔敢讲，跟住我见到佢对眼有啲泪水，我话好睇，再见，拜拜。就呢首歌， 呢个歌系 麦建文嘅《短》， 我以为梁咏琪嘅《短发》添， 系、哦，但系呢只都好睇， 冇错。 茫然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取碎，颓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而呆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 谁又谁？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才虚岁，颓然点起火烧去，我以人所有合志，而外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 嗰首叫做段，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啊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古灵精 怪，系啦。咁有位朋友咧就会讲翻咧，佢喺某一次咧喺公司个洗手间遇到一件怪事啦，咁样。咁啊， 洗手间真系特别得人惊哦， 系咪啊？ 系啊，啲、学校啲洗手间唔知点解就系、永远都系最后尾嗰间唔好去。 以前嗰间戏院咧，相传所有嘅灵异故事都喺洗手间发生。 系 啊，因为小强喺里面嘛。 曱甴，曱甴强，曱甴强。好，十二点钟啦。 2019年八月至到十一月期间，分别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冇合法辩解而摧毁港铁嘅闭路电视、美心面包店、商店、餐厅或业务，以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嘅发射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话：日本将会不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下個星期在奧地利開幕的禁止核武器條約首次締約方會議。岸田解釋，擁核國家沒有一個參加該條約，作為日本應該和反對條約的盟友美國推進核裁軍和不擴散核武器努力。但是在國防與日本同樣依賴美國核保護傘的北約成員國德國、挪威等已經決定作為觀察員參加。另外，日本政府正考慮參加八月舉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將會由岸田參加，成為首位與會的日本首相，但是岸田說未確定出席人選。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1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76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3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6.35升9.79，快手82.55，跌5.5。 腾讯控股371.4跌8.4，阿里巴巴105.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5.54跌4.6，美团195.1跌1.9，盈富基金21.52跌1.2，京东集团255.2升4.8，比亚迪股份299.6升3.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41，瑞士法郎7.889，澳元5.505，加元6.089，新西蘭元4.939，歐元8.1982。每百日元對港元5.8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3。日經平均指數報26,613，升286，港金報17,170，升1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2.16美元，賣出1,832.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噶。咁另外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油荔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油荔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挤塞，龙尾在致富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的。另外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日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现在就是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天桥、欣尖记大厦方向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日东二村勤日楼、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六座、尖沙咀君临天下三座、沙田康林苑海宏阁、元朗 Grand Yoho 八座、东涌影湾园影涛轩六座、香港仔石排湾村碧银楼、秀茂坪宝达村达康楼、红磡海滨南岸一座、鲗鱼涌南丰新村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逆光少年， 大家都不同阶段呢个生活都不同了，但是因为音乐我们多些时间聚在一起。 他是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朱朱，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在天地之间有一个虚无缥缈的无王之邦，在那里人欲幻想， 由社区人士演绎的泰戈尔广播剧《赎罪》，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这几年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下昼十二点十四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延长咗噶啦，有效时间到今日1:09，1:45嘅，29度气温，相对湿度76%。古灵精怪，首先同我哋通灵师 Jessica 倾偈先。Hello Jessica。 你好， 你好，系啦，又嚟到我今个礼拜四古灵精怪啦。今个礼拜四嘅古灵精怪讲啲乜嘢咧？嗱，我琴日同阿 Jessica 都两都讲咗啦，就系话咧，我哋作为阳间嘅人咧，讲真就如非必要或者冇乜特别原因咧，都唔想碰上灵界嘅朋友啦。我相信应该一般人都系咁想噶啦吓。咁但系就。在不知点解的情况之下，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可能咁啱嗰排时运低，又或者咁啱某啲场合会特别遇上一啲灵体嘅朋友，咁所以呢就最近呢有个朋友佢都会同我分享返一个佢个人嘅经历，而发生呢就喺一个洗手间嘅。咁不如咁啦，Jessica，我哋听完佢嘅故事，然后返嚟我哋就讲下到底洗手间或者有啲嘅场所是不是特别容易碰上灵体的呢？好不好？ 好、 啊、好，我们现在先听了他所讲的这个故事先。 要讲灵异事件的话，我觉得我的触觉是差一点的，因为我总是可能是遇到一些奇怪的事的时候呢，我会将它合理化了做另一些东西的。那譬如有一次是我事后想回了才觉得心寒的，那就是当时在一间公司，那间公司呢是一层 全层都系我哋自己公司，咁所以咧用公司厕所嘅人咧都净系我哋自己人啦。咁嗰间公司咧就系冇咩女同事嘅，咁就只来来去去都系嗰几位女同事用啦。咁嗰日我就做嘢做到好晏啊，咁基本上成间公司嘅人都走咗噶啦。咁当然啦，女同事就少之又少啦，净系得我一个嘅啫。咁我见到即系净系留喺公司嘅得我一个嘅啫。咁就一路做到好夜噶啦，咁就想去厕所入去啦。咁其实都好正常嘅。去完厕所之后咧，咁你知女士噶啦，就喺块镜隔篱照一照啦，就即系洗完手之后行过去嗰个全身镜嗰度照一照。咁照紧嘅期间咧，我忽然之间咧就听到嗰啲水喉嘅声啊。咁我就望翻后边，即系透过嗰块镜嘅倒影望翻后边，咦？做乜个水龙头自己开咗嘅？咁但系个水龙头咧就系嗰啲自动嘅水龙头嚟嘅。咁我自己嗰下咧就不以为然嘅，我就觉得可能系嗰个水龙头自己可能系傻咗啊，或者坏咗啊，咁佢冇乜问题嘅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听到咧我哋女厕最尾嘅嗰一格咧，忽然之间有人好大力咁系咁喺度扯嗰啲厕纸啊，系咁扯厕纸嗰啲声扯落嚟咯。咁呢个时候我又喺度谂，点解会有女仔喺度系咁扯厕纸嘅？我用心谂，呢个女同事应该做嘢好大压力啦，又或者我嗰阵时系谂，可能系女嘉宾，又或者其他女嘉宾上到嚟，佢好大压力要扯厕纸，咁我就冇深究呢样嘢嘅。咁就如是者，其实冇嘢发生噶。咁令我最开始惊嘅咧系，就过咗一排啦，咁就有啲新同事就嚟到我哋公司工作啦。咁女仔嚟嘅呢个女同事，咁就同我哋寒暄期间咧，佢就讲翻我 exactly 一模一样嘅经历，就系、是、又系去完厕所好嘢嘅时候，去完厕所去照镜嘅时候，忽然之间水龙头自动水龙头自己系咁叭叭声，即系咁着啦。咁然之系咁着，系咁流水落嚟啦。咁然之后咧就紧接住就听到。最尾嗰一格咧，就有人喺度好大力咁不断不断咁样扯厕纸落嚟，嗰啲扯厕纸嘅声音。咁我听完呢度，吓同我嘅经历系一模一样噶、哦。咁呢个时候咧，呢位新同事咧，佢比较大胆，同埋佢比较有嗰啲灵异事件嘅触觉，佢觉得好不妙啊！点会无啦啦有人喺入边扯厕纸啊？同埋公司。来来去得嗰几个女同事噶啦，唔系你就系佢噶啦。公司明明冇其他人噶、哦，呢、这个时候佢就鼓起好大勇气，同埋佢都好奇究竟系咩人喺度扯厕纸啦。佢就行入去女厕最尾嘅嗰一格，咦？发现佢系冇人锁门噶、哦，咁佢就推开嗰道门，推开。佢竟然发现最尾嘅嗰一格系冇任何人喺呢度噶。啊！我听到呢度，我就直情个心系寒到非常之犀利，我就心寒咗就吓、啊，原来我曾经经历过嘅经历，原来就可能系一啲可能系神秘嘅朋友喺度作祟，我自己唔知道。咁我系听完佢亲身讲翻呢个经历出嚟，我先至发现原来我自己。哦，系遇到呢啲奇怪事件啦，系咯，咁到最后先至系佢讲翻呢个经历，我先至会感到心寒翻。呢个系都比较有搞笑嘅经历嚟嘅。 好啦，头先听到咧就系呢位朋友讲翻咧，即系某年某月某日啦，喺一个洗手间嘅经历啦，咁样。我唔知啊，Jessica 听完之后咧，你会点样解读咧？咁样当然啦，嗱，我哋有时遇到呢啲事件咧，我哋第一时间觉得，我哋误以为啫，或者我啲水喉啊，譬如佢自己最初咧都话水喉坏咗啫，咁我哋唔会第一时间觉得系，会唔会有啲灵异灵体喺度咧？我哋好少会咁谂嘅。但系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个可能性高唔高啊？头先咁样讲。 都高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亲身有个经历系好类似噶。 吓系啊，不如分享下你个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话说喺好多年前啊，嗰阵时咧，大埔海滨公园啱啱开嘅，咁啊，啱啱开嘅时候，咁啊，夜晚我仲嗰阵时都算系后生啦，咁啊，同啲朋友去玩啊，有时买啲嘢去嗰度食啊，倾偈啊，咁样啦。咁啊，到夜啦，十一点几啦，咁啊谂住啊去个洗手间，我哋就走啦咁。咁啊嗰阵时啲洗手间都好新净嘅。喺嗰阵时咧，我都未开始去公开帮人即系做一啲 送走靈體嘅嘢嘅，咁啊就係見到鬼啊咁樣嘅啫。咁啊去洗手間，咁我啲朋友就喺出邊等我咯，跟我一個女仔去咁樣。咁啊喺洗手間咧，我通常都會嗰陣時揀去中間嗰啲嘅格數，嗰陣時佢個洗手間有五六格嘅，咁我去中間啦咁。咁啊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就聽到咧側近尾尾嗰個格數嘅洗手間咧，就有人好似喺裏邊去洗手間啊，有掹廁紙啊，揭洗板啊咁樣樣，咁啊冇嘢啦，去廁所啦。咁就突然間咧，就聽到一下嘆息， 聽到咩啊 ？sorry， 聽啊，嘆息啊，即係唉一聲， 係啦，喺度唉咁樣。咁我又諗緊啊，咁夜媽媽咁點解咁 sad 嘅咧？咁都冇理啦。 但听唔听得出个声音系老啊，定系后生啊，定系点？ 我谂中年啦，女人声咯， 系女人声。 咁啊，系佢系咁喺一声。咁啊，去完洗手间啊，出嚟洗手嘅时候，就发觉所有厕所门系打开嘅，里边系冇人嘅。咁啊，喺度谂紧，会唔会系男厕传出嘅咧？因为都黐住噶嘛，男厕女厕。咁都唔理啦。咁啊，有少少驚驚地啊嘛，繼續洗手啦。洗手嘅途中咁，我一路望住塊鏡，咁一路就睇住後面嘅情況，諗住都冇事發生啦。突然間喺咁多個水龍頭，六個啦，係同一時間一齊出水。我哋手未伸到過去嘅，準備洗手嘅時候，六個水龍頭一齊出水，跟住我就真係好驚。望住我，其實已經呆咗，唔敢喐咯。跟住就見到後面最尾尾嘅廁所格咧，即係我頭先聽到嘆息嘅嗰一格咧，個門慢慢閂埋。咁跟住我就即刻跑出嚟。 真係好多人驚，即係你六個水龍頭一齊砰一聲開，已經好多人驚，同埋道門慢慢閂埋，即係話 係啊， 佢入翻去咯。 系啊，即系好似出过嚟望下咁样样。咁嗰阵时就又唔敢再去探究啦，究竟系咩事？ 但我有啲好奇咧，嗱，其实 Jessica 你之前有分享过啦吓，就话你好耐以前细个都睇到一啲灵体。咁对于你嚟讲，唔系呢一样嘢，其实已经免疫嘅啦咩？即系你唔会惊嘅，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咁谂，即系就算你见到水龙头砰一声开，以你即系咁有呢一方面嘅体验嘅，都惊嘅，点解？ 都惊你突然间。即係好似俾人嚇一嚇咁樣啊！ 哦、oh, ，OK， 知道有鬼啫，但係嗰陣時嗰個情況係半夜三更喺一個公園嘅公廁入邊得你一個嘅時候，其實個心都寒嘅。 OK， 咁啊系，个氛围令到你更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头先我哋都讨论过啦，即系洗手间呢样嘢啦。其实洗手间咧，我唔知阿 Jessica 头先可能未听我哋节目啦。我有讲过以前有一间而家冇咗嘅戏院咧。里面是很猛鬼的，啲传说传到好猛鬼，而所有咧都是发生在一个洗手间里面的故事。你有冇听过？ 系佢 佢叫乜嘢城咁样嘅吓，唔知乜嘢一两个字，乜嘢城戏院咁啊，系拆咗噶啦。咁据闻点解呢间戏院咁猛咧？就系话咧，佢本来前身咧系一个殡仪馆，咁嗰个洗手间咧就佢系停尸间。佢总有啲停放遗体嘅地方嘅，咁洗手间就啱啱停放遗体嘅地方，咁后来拆咗啦，殡仪馆就起咗间戏院，咁所以咧嗰个地方即系话个洗手间之前系停尸间，嗰个位咧系好猛嘅咁样。其实 Jessica 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嘅经验咧，洗手间啊或者系殡仪馆呢啲系咪真系特别会多啲机会撞到嘅咧？尤其是洗手间。 嗱，洗手間係真係多嘅，因為靈體係比較中意停留喺一啲污糟嘅地方。 係啦， 咁啊，所以變咗洗手間聽到有鬼故嘅經歷啊，呢啲咧係個機率係多啲嘅。咁但係至於殯儀館咧，你唔周圍走嘅時候，其實又冇乜嘢嘅，因為其實殯儀館佢靈體咧都係嗰個過世嘅先人咧喺嗰間房嗰度咧。会出现嘅 啫。哦，即系喺翻佢摆遗体嗰间房多啲。 系啊系啊，除非你 即係好八卦、好好奇、周圍走啊，或者有啲不敬嘅心咧，咁可能會有啲被懲罰嘅情況出現咯。咁、一般嚟講，殯儀館又唔會話好猛鬼啊咁樣，只不過可能嗰個環境令到啲人覺得，哎呀，好似有一來可能好多人喊啦、好 sad 啦，跟住又一定知道有死人喺度啦，咁所以令到人哋好驚，覺得有嘢。 咁除咗洗手間之外咧，你覺得日常生活裏邊咧，通常咩嘅位置啊、地方會？較為會容易遇到呢 比較荒山野嶺陰暗的位置確實是多一點的，我做多幾個 case 都是關於他行山的時候撞到、有些很無理啦單的跪在那裡在樹上拍照，跟住又惹到有鬼 啊，是啊，拍了照都會有， 是啊 其實 Jessica 你說到行山呢，不知道你有沒有撞過呢、我其實都有少少叫做敬而遠之嘅，喺行山嘅過程咧，尤其是村咧裏邊咧，好多嗰啲金塔啊，甚至有啲咧係可能日久失修咧，破破爛爛又跌咗少少嘢出嚟啊咁樣。對住嗰啲，我哋應該點處理啊？通常行山撞到， 點行點過就算噶啦，即係唔好特別有任何嘅 説話， 係 啊，唔好評論嚇。即系唔好加以任何嘅，当然更加唔好笑人啦。咩烂晒嘅，咁即系唔好讲呢啲嘢咯。 冇错 啊。对呢，即系我哋相信一个尊重嘅心，同埋咧就尽量唔好去惹佢吓。好，今日多谢晒 Jessica 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再见，唔该晒，多谢 晒。拜拜。 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画像片片碎真，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 蔡勒斯的爱，12点29分，29度的温霜，湿度 75%， 的雷暴警已经完全没晒了。回来呢，听这个新闻和财经消息，我们还有风骚发人最后半小时，除了有 Dr. Eric， 还有我们的职业安全短期，千万不要错过了。先听听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0.75厘，是28年来最大加幅，并且预告七月可能再加息0.5厘或者0.75厘。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隨著聯儲局加息和縮表步伐持續，環球經濟受到一定壓力，香港面對的外圍市場風險增加，出口會受影響，但是樓市仍然較平穩，市場無需過分擔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隨著美息上升，資金流出港元體系是預期之內，但是不擔心會有大規模資金外流。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說，留意到有人對一國兩制似乎存在疑慮，但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25年來的實踐足以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不單止是處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亦都是香港回歸之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堅持一國兩制不單止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共同意願，而且符合外國投資者和世界各國利益。黃柳權在一個有關一國兩制論壇以視像方式致辭，他表示香港已經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是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中央對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充分肯定和信任，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定會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共同建設一個充滿活力、人人有幸福、高度開放、廣泛團結和社會安寧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一國兩制在回歸以來經得起時間考驗，亦都克服了重重挑戰，但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在他任內特區政府曾經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足以令到一國兩制脫軌、癱瘓政府運作，最終在中央及時干預之下，在憲制層面採取行動挽救當時的局面。他說，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為一國兩制得以持續實施奠下堅實的基礎。林鄭月娥在一個有關一國兩制成就與展望的論壇致辭的時候又說，他相信香港未來在政治上將會更加穩定，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的經濟未來將會更加穩固。出席同一論壇的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香港未來在國家的支持之下，將會繼續加強與國際的聯繫，提升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一名無線電視前員工在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間，在網上連登討論區發布貼文，呼籲示威者損壞港鐵設施、美心食品以及無線電視的發射站等。被告早前已經被裁定三項煽惑他人刑事毀壞罪的罪名成立，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監禁一年。報稱技術員的被告被控2019年8月至11月期間分別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港鐵的閉路電視、美心麵包店、商店、餐廳或者業務，以及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發射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3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76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3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6.35，升9.79；快手82.85，跌5.2；腾讯控股372.2，跌7.6。阿里巴巴105.7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 系报75.56，跌4.4；美团195.4，跌1.6；盈富基金21.5，跌1.0；京东集团255.4，系升5元；比亚迪股份299.6，升3.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9，人民幣6.701，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44，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6,625點，升299點；港金報17,17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0.54美元，賣出1,83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完全冇奖嘅问答游戏， 一个你听落好似有啲印象嘅游戏名。 Where am I？ 新生活嘅诗芬同崔杰彤，一连四个星期会喺节目同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留低谜面，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去咗边度远足。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诗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不做坏兽医。 喂，早晨啊，你哋好啊。 早晨、啊， 我讲笑啫，唔系因为 你讲嘢啊， 讲笑啫，因为咧，我有时点解我头先我讲笑啦，即系有啲我嗰啲唔系坏兽医嘅，有得即系有啲如果登证就 系 坏兽医咯、 啊。 我唔系话有，不过如果。即系等于医生啊咩咩，如果你登证啊或者明明唔需要咁样做，你要加多个手术、 哎， 会唔会有啲人咧？可阿手阿手阿 Eric， 我可以讲人医，即系兽医我唔可以讲嘅。其实即系我都有去睇人医生啦。咁其实你人医生都要专业 人 医会嘅， 人 嗰啲睇人嗰啲 系啦。即系我唔就绝对唔可以评论其他医生，因为我冇帮衬佢哋，我唔知佢哋 系 啱。 我真系讲个现象啫吓，并不是。指边个？好，今日礼拜我哋讲啲乜嘢？ 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一个，由上个礼拜都想大家知道，譬如攞只动物去外国，原来自己都做到嘅、就唔系一定要俾好多万蚊俾啲搬运公司啦。咁今次咧，我哋就讲第二样嘢，悭好多人或者会悭到人啲钱，同埋都紧要几时带佢睇医生啦。咁我就今日想讲咧，几时系急症要去睇医生？咁就可能知有好多情况唔系急症可以等到听日先去嘅。不过急症嗰啲嘢就短啲啦，我哋讲短啲嗰啲。 因为贵好多噶，睇急症 系啊， 贵啊。 第一樣嘢要 throw out 咧，就是、香港人好唔得閒嘅，所以可能係必不得已佢就急症嘅。譬如我有一個唔係急症嘅情況，不過咧就因為耳仔發炎啦，譬如好明顯唔係急啦，佢流曬血都唔係急嘅，不過咧就都要去睇啦。快，不過就嗰啲可以等聽日啦。咁、如果有啲好多香港人係唔夠時間嘅、需要俾多啲錢去睇，咁即係要住啦。 但 係呢個就例外啦。 Eric， 頭先你話耳仔流曬血都唔係急症啊？ 係啦。 耳仔發炎唔係急症嚟嘅，好、明顯咧，去到流曬血嘅地步，其實你都遲咗去睇醫生噶啦。坦白講， 哦， 係啦，所以就個耳即係呢、個就今日嘅題目落外啦。不過如果耳仔臭咧、紅咧，就即刻睇醫生啦，唔好等佢流血啦，梗 係。哦，又臭又紅又流血，你都覺得唔係急症嘅真 係好勁。唔係嘅，唔係，所以係啦，你講得好啱啦，唔係急症嘅咩咁都。是不是的、好像你以为很多时候去急症室你要等很久呢，是因为有个姑娘说你不是急的、你是不是都要等嘛，那你等耐一点咯。 因为你自己觉得急在医护人的眼中未必等于急、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带他去看急症的话他都会帮你分流的，就好像我们看公立医院那样的。 英文是有个法文字叫 triage， 那个姑娘呢是 triage 了个人的、你等耐呢个人打晒尖是因为你的问题真的不是急的、 但是猫狗猫狗都会分流 的、我以为人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每天我每天睇症我们都做 triage 的，其实我们 入口做睇症呢，我们个姑娘的 job 我 train 他们就知道出面有什么急的呢就一定打针入嚟。 但是我成日以为呢睇兽医唔会系通常唔系 urgent case 添。 系啊。 我成日以为系嗰啲打针啊奄奄角角啊即系嗰啲。 奄奄角角。 好少会 urgent 睇兽医㗎。 有㗎有㗎。 夜晚就会多。 夜晚就会多数都系。 因为夜晚。我好多年前我都搵过 Dr. Eric， 因为我只狗呢舐晒嗰啲蚁药啊毒药啊。夜晚我都未点算。 咁呢个系急症啦系咪 啊。 是啦，第一个急症原因呢就是食毒药啦、所以就即是中毒嗰啲嘢啦，所以就你头先讲话即是是咯，譬如食啊提子啊 消毒药水啊 好多朱古力啊是咯、老鼠药啊、你见到佢譬如晒骆驼啊晒骆驼即是食嘅喺嗰啲啊香口胶入面。 是啊 总之就食咗任何佢唔应该食嘅嘢啦，简称就係、 总之佢中毒呢、个就係急症啦。 中毒嘅嘢啦，嗰啲急症嚟，因为嗰啲好多时会。咁、好似我哋大家好多人都做过嗰啲十字会嗰啲嗰啲 first aid course 啦，咁第一樣嘢咧就 A B C 啊嘛，咁就咁啊 B 係咩咧？就 breathing， 所以咧有呼吸困難咧、 breathing 哦， 係啦，呼吸困難咧就即刻要去睇醫生啦。所以就呢個第一個樣嘢係急症噶啦，唔使問阿貴。如果你見佢譬如不停咳啊，扯曬下啊，嘅伸直條頸啊，用口呼吸啊，而冇咩原因咧、就即刻睇醫生啦。 知道。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好不耐煩，個肚脹脹地行來行去，有時想嘔不嘔唔到，咁、我呢啲就叫肚脹啦。肚脹全部都急症嘅，去睇醫生噶啦。 會有咩機會係乜嘢啊？個肚咁脹， 肚脹咧就可以反胃啦，個胃可以打個180度 kick， 咁樣就變咗一個好似脆氣球咁樣，嗰啲就即刻要放氣同埋反翻個胃嘅，你唔係就會死好多。大狗会有时会发生嘅、有其他嘢啦，譬如佢爆咗个脾脏啊，流晒血喺个肚啊，好多其他嘢会引致个肚腹水有腹胀嘅，咁样如果系咁、就要睇医生噶啦。 明白，哇！你讲呢啲好多人惊喎、 啊。系啦、 啊、，B 之后嘅话，跟住咧， 记得咧，我而家讲晒个 list 唔系好长嘅啫。不過咧就即係去睇急症嘅原因，一定要去睇嗰啲唔係好長嘅啫。不過咧就變咗你知道你嗰啲嘢唔喺個 list 入邊可以諗一諗啦、第三樣嘢咧就偷筋。咁、如果特別要呢只狗唔係抽開筋嘅，就 冇咩狗會抽開筋㗎。 咩叫抽開筋啊？ 有啲人抽慣嘅主人係我哋調查咗佢係譬如食緊抽筋藥嘅，咁啊無端端抽筋密咗，咁、個客都會有啲心理準備，其實唔使咁緊張。咁啊嗰啲都可以聽日睇嘅。不過咧，由你第一次抽筋就一定要即刻睇㗎啦，因為你唔知佢中毒啊或者做乜嘢。 Okay， 啦，或者有時係有啲荷爾蒙分泌失調都會引致抽筋嘅，所以嗰啲就即刻睇啦。第四樣嘢咧就係完全。软奶奶嗰啲啦， 哦 ，OK， 软奶奶咧就可能表示好多原因啦，譬如无端端心膜充血啊，有啲毒性啊，譬如有个病叫肾上腺荷尔蒙分泌失调过低啊，又会引致佢有啲动物冧啊，严重敏感都会冧啊，所以呢啲全部即系总之只狗摊咗一边。无端端嘅，咁就即刻去睇医生噶啦，嗰啲即系呢个就最明显个问题啦，一定要去睇医生啦。 OK， 第五個呢就不停流血啦。 嗯。 OK， 有啲特別要你唔知咩事發生啦，或者不停好大量嘅分泌流出嚟啦，譬如喺個妹妹嗰度陰道嗰度流出嚟啊，咁樣呢啲就即刻去睇醫生，因為可能係子宮發炎啊，或者內出血啊咁嘅嘢啦。 嗯。 嘅動物蒼白，又頭先講呼吸快咧，頭先 miss 咗。如果呼吸困難咧，有時係因為佢喘氣，喘氣有時唔係因為真係氣管有問題嘅，有時係因為貧血。所以香港有牛鼻熱咧，所以嗰啲都要即刻睇醫生嘅。 嗯， 好、okay。 啦，第唔係好多嘅啫，就嚟講完噶啦。咁第六個就不停喺即係屙嘔咗多過一日。 屙呕多过一日， 因为会开始注水噶啦，咁样就要睇医生好似人噶啦，即系个少少肠胃炎同埋食物中毒系其实一个一线嘅分界嘅啫，所以如果多一日就应该即刻睇医生噶啦。 咁、我觉得作为宠物主人咧，即系对佢嘅所有嘢要留心多啲啦。 系啊， 要啊， 因为有时咧即系急症都。去到都，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咧，有時都未必救到嘅。我自己過往都見過呢啲 case。 哦，係啊， 因為好多時候你失救嘅話，你會覺得好 好內疚。 係啊，仲有冇啊？ 係，仲有好快咁樣就屙尿唔到啦，同埋唔食嘢唔飲水，就特別唔飲水一日都唔得啦，就嗰啲要睇醫生啦。咳到不停咳，停止到咳咧，都係要睇醫生。同埋後腳癱瘓，咁嗰啲要即刻睇醫生啦。同埋勁痛。所以就如果你见佢，咦，点解只狗太大只救命啊？滴气只脚跛，唔敢用，亦系就呢啲可能断脚嘅迹象啦吓、所以就如果你见佢痛咧，就冇必要佢痛成晚啦，咁、就应该睇医生噶。 明白。 最紧要健康吓、多谢晒 Doctor Eric 吓、今日。 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听日星期五有呢个风骚唱品员大演唱，我哋听朝十点再同大家见面。 好啦、 okay， 好，保重， 拜拜， 再见，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斯芬啊，喂，我啱落咗车啊，应该去边度揾你啊？ 喂啊 ，Alan 啊，喂，你落咗车啦嘛？向前行，咁啊，行到去街头嗰度咧，就见到间马会投注站嘅，我喺个门口等你啊，喂。 吓，投注站门口等，唔系去睇装修嘅咩？喂，斯芬，喂 ，cut 咗线嘅，咁唯有行过去揾佢啦。斯芬，你喺门口睇咩？睇到咁入神啊！你唔系谂住入去投注啊？喂，你争我饭钱未还嘅、啊？ 唔系啊，我喺度睇紧嗰条宣传片啊嘛。而家投注站入面嘅电视咧，都有即安健宣传片播、啊。我间中都会喺开工之前咧，约埋其他工友一齐睇噶。透过呢啲嘅宣传片去提升我哋嘅工作安全意识啊嘛。 乜嘢宣传片啊？哦，系关于离地工作安全。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嗯，咪即系同我哋有关系？我哋成日都要离地工作噶、哦， 所以我先至咁留意呢条宣传片啫嘛。 你睇够嘅话，我哋行啦好嘛？个客等紧我哋噶。 诶，啊系，阿彭小姐等紧我哋嘅，啊行啦行啦行啦。 Hello， 斯芬师傅。 哎，彭小姐你好，同你介绍呢个我拍档 Alan 啊。 彭小姐你好啊。 哇，斯芬师傅，你拍档咁型仔啊。Alan 师傅啊，你好你好。 好啊啦。彭小姐，唔知今次想点整咁呢？ 喂，今次好简单咋，第一件事梗係帮我喺天花嗰度安返眼灯先啦、 啊。哦，好容易整㗎啫。 係咪真係咁容易啊？我仲以为你要亲手捉住我去整㗎添。咁不如即刻开工咧。 即刻彭小姐，我即系你都见我同阿 Alan 就两手空空咁样，乜嘢工具都冇带，点即刻开工啊？ 喂，工具啫，你哋冇我有啊嘛，大把啦，要啲乜嘢工具即管开声，我即刻搵人就拎过嚟俾你哋啊！ 彭小姐啊， 系点啊？ 我哋唔止系冇工具啊，仲要喺啲好高嘅位置做嘢噶。 喂，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Alan， 你梯呢家嘢咧，我同你哋都准备埋啦。 梯具 是啊，好容易啫，攞条梯，然后 K 箱去条梯度做嘢，应该难唔到你哋咧。 嗱，离地工作咧好似好简单咁样，但如果轻视离地工作嘅危险咧，分分钟有机会咧喺梯上面跌落嚟噶。就算咧只系跌几尺，后果都可以好严重噶。 冇咁啱嘅，点会咁容易中啊？你睇下，我都唔中六合彩啦。师傅，师傅，你一样啱啱应该买完六合彩啊？有冇中啊？ 哎呀，说话唔系咁讲啊，彭小姐。嗱，意外咧，往往就系因为轻视工作嘅危险性而发生噶嘛。嗱，真系唔系吓你啊，每年都有好多工友咧，因为进行一啲睇落去好简单嘅离地工作而受伤嘅。 咁但係你哋睇清楚啲啊！我个单位呢楼底只係高大约 1.9 米左右㗎咋，唔係好危险㗎咋。 啊，你咁样呢就真係大错特错啦，彭小姐。好多时候呢，工友啊以为呢啲工作好简单啊，好快做完就快快手咁样就搵把梯啊企上去做嘢。点知做嘢嘅时候一失平衡啊，就连人带梯啊跌落地，后果好严重啊。 係㗎，其实好多承判商、雇主而家为咗工友嘅安全着想咧，都会选用流动工作台嚟取代梯去做嘢噶。 流动工作台系咪即系嗰啲有啲碌嗰啲工作台底有个铁架嗰啲咁啊？嗰啲安全过一把梯咩？有碌喎、 啊。咁当然要视乎咧嗰个流动工作台咧合唔合乎规格啦。一个合规格嘅流动工作台，佢嘅结构咧一定要好坚固，工作台嘅踏脚面咧一定要有防滑设计嘅。 仲有啊，其实工作台咧就要提供安全嘅上落通道俾工友上落嘅。嗱，如果啊呢啲流动工作台安装咗咧脚轮啊吓，咁佢哋嘅脚轮咧就需要附设轮锁，咁啊喺上落啊同埋使用工作台嘅时候咧，只要锁紧所有嘅脚轮啊，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工作台喺使用嘅期间啊唔会喐嚟喐去啊嘛。 哦，思芬师傅、Alan 师傅，估唔到用一个流动工作台都有咁多嘢要注意噶、哦，不过咧。听落又好似几得意，不如咁啊，横掂我有时间讲多啲嚟听下。 见你咁想知，咁我哋梗系愿意讲啦。 好啊，好啊。 嗱，首先咧，工友必须咧就要接受供应商嘅训练，并且遵守产品制造商手册嘅指示使用流动工作台。而喺使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必须要根据供应商所提供嘅检查表进行检查，确保嗰个工作台咧系安全，先至可以使用嘅。 仲要留意啊！制造商使用手册里面咧，会讲明工作台嘅安全操作符号。嗱，所以咧，工友喺使用流动工作台嘅时候咧，绝对系唔可以超出嗰个安全操作符号嘅。 咁即系唔系喺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流动工作台噶？定系用之前要先视察环境，适合嘅地方先可以用呢？ 啊，你啊真系问得好啦！要用到流动工作台咧，就一定要喺个平坦。坚实冇梯级冇凹凸不平嘅地面先至可以用嘅。 哦，平坦坚实冇梯级冇凹凸不平，我呢度系啊， 就唔止系要留意地面情况嘅。嗱，工友咧都应该要留意埋较高嘅环境，例如睇下有冇天花装置啊、横梁啊、悬挂。嗱，工友咧都应该要留意埋较高嘅环境，例如睇下有冇天花装置啊、横梁啊、悬挂物，又或者系大电设施咁样啦。 哇，听落又真系好多嘢要留意、啊。嗱，不过咧用流动工作台又真系好似好方便咁、啊。你谂下。如果啲工友咧要由一个工作地点转到去另一个工作地点嘅时候，可以叫其他工友帮手，成个流动工作台一推，好似超级市场嗰啲咧手推车咁啊，就可以连人带呢个工作台一齐移过去另一个地方，哇，好方便快捷、啊。 梗系唔得啦，流动工作台咧唔系手推车嚟噶，喺移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所有人必须离开流动工作台噶。仲要清理晒工作台上面所有杂物同埋物品噶， 仲有啊，重要嘅嘢咧就真系要讲多次嘅。嗱，当唔使再移动，又或者要开始喺工作台上面工作嘅时候咧，就一定要锁好个脚轮，以防个工作台会突然之间喐动啊嘛。 哦，喂，两位师傅啊，不如咁啊，我听晒啲知识啦。咁但系讲翻正题咧。你哋几时先肯帮我开工呢？ 都快噶啦，我哋最快咧下个星期五咧就会有时间开工噶啦。 吓，唔系啊，早啲得唔得？我真系赶住用、啊。 嗱，早啲嚟讲咧就可以嘅，加钱啊！肯加钱嘅话咧，挨通宵同你搞掂佢。 算啦，星期五见啦，拜拜。 离地工作勿轻视，安全守则你要知。我是 Alan 布志伦。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前鼓掌，从前金掌，力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模式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白翼再上，飞天边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变风霜，就算风霜。但亦再上，我要用剩余能量被敬仰。那句昼夜再没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去唱，终于被风里满天翱翔。